《资治通鉴》卷第四十六，汉纪三十八，肃宗孝章皇帝上。建初元年春正月，诏演豫徐三州秉善饥民，上问司徒鲍豫何以消复旱灾，对曰：陛下始建天位，虽有失德，未能治义。臣前为汝南太守，典治处事，系者千余人，恐未能尽当其罪。夫大狱一起，冤者过半，有诸袭者骨肉离分，孤魂不嗣，宜一切还诸袭家，捐除禁锢，使死生祸所，则和气可治。帝纳其言。教书郎杨忠上书曰：见者北征匈奴，西开三十六国，百姓贫年服役，转输繁费，愁困之民足以感动天地，陛下以留念省察。帝下其章。第五轮一同忠义，谋荣鲍豫皆以为孝子无改父之道，征伐匈奴，屯戍西域，先帝所见，不宜回忆。忠复上书曰：秦筑长城，公义繁兴，胡亥不革，卒亡四海，故孝元弃朱牙之郡，光武绝西域之国，不以借邻益我衣裳。鲁文公毁全台，春秋讥之曰：先祖为之而即毁之，不如勿居而已，以其无妨害于民也。襄公作三军，昭公舍之，君子大其复古，以为不舍则有害于民也。今一吾之役，楼兰之屯兵，久而未还，非天意也。帝从之。丙寅，诏二千石免劝农桑，罪非殊死，须秋暗宴。有司明慎选举，进柔良，退贪谷，顺时令，理冤狱。是时成永平故事，立政上言切，尚书爵士率尽于众。尚书沛国陈崇以帝新即位，以改前世科俗，乃上书曰：臣闻先王之政，赏不见，刑不滥，与其不得已，宁见无滥。王者断欲严明，所以威征奸特，奸特既平，必宜继之以宽。陛下即位，率有此意，朔照群僚，红虫艳艳，而有司未悉奉承，尤尚深刻。断狱者即于朋革酷烈之痛，知县者凡于抵欺放滥之文，或因公行私，逞纵威服。夫为政犹彰琴瑟，大贤吉者小贤绝，陛下宜隆先王之道，当敌凡科之法，轻薄垂楚以济群生，全广至德以奉天心。帝深纳宠言，每事勿于宽厚。酒泉太守段鹏等兵会柳中及车师，攻交河城，斩首三千八百级，获牲口三千余人。北匈奴惊走，车师复降。会关崇已没，业者王蒙等欲引兵还。耿公军吏犯羌，实在军中，故请迎公。诸将不敢前，乃分兵二千人与羌，从山北迎攻， 与大雪仗舆，均仅能至。城中夜闻兵马声，以为鲁来，大惊。羌摇呼曰：“我范羌也，汉遣军迎校尉耳。”城中皆称万岁，开门共相持涕泣。明日遂相随俱归。鲁兵追之，且战且行。力士素饥困，发疏勒时尚有26人，随路死没。三月至玉门，为余13人，依据穿绝，形容枯槁。中郎将郑重为公以下洗沐，亦衣冠，上书奏：公以单兵守孤城，当匈奴数万之众，连月余年，心力困尽，凿山为井，逐弩为粮。前后杀伤丑虏数百千计，足权忠勇，不为大汉耻，以蒙显爵，以立将帅。公至洛阳，拜冀都尉，召西坝务己校尉及都护官，征还班超。超将发还，疏勒举国忧恐，其都尉李衍曰：“汉使弃我，我必复为秋瓷所灭耳，诚不忍见汉使去，因以刀自警。”超还至于田，王侯以下皆豪气，曰：“依汉使如父母，诚不可去。”互报超马脚不得行，超意欲遂其本志，乃更还疏勒。疏勒两城以降丘辞，而与魏头联兵。超捕斩反者，击破魏头，杀600余人，疏勒复安。甲寅，山阳东平地震。东平王苍上便仪三世，帝报书曰：“见利民奏事亦有此言，但明志浅短，或为躺事，复虑为非，不知所定。德王身策灰然一解，思为家谋，以赐奉行，特赐王钱500万。后帝欲为元陵显节陵起献邑，苍上书谏曰：“妾见光武皇帝公履简约之行，深读始终之分，勤勤恳恳，以藏志为言，孝明皇帝大孝无为，承奉遵行，谦德之美，于斯为盛。臣予以元义之兴，始自强秦。古者丘隆且不欲其著名，岂况助郭义建都府哉？上为先帝圣心，下造无义之功，虚废国用，动摇百姓，非所以治和气其丰年也。陛下履有余之志性，水足你之深思，陈仓承商二帝纯德之美，不畅于无穷也。”帝乃止。自是朝廷没有一政，辄一使咨问，仓悉心以对，接见纳用。秋八月庚寅，有星备于天市。初，益州西部都尉广汉郑纯为政清洁，化形一末，军长感慕，皆奉真内附。明帝为之至永昌郡，以纯为太守。纯在官10年而卒，后人不能抚寻遗人。九月，哀牢王累牢杀首令反，攻伯南。富陵王延朔怀愿望，有告言 与此难防造逆谋者，尚不忍诛。冬十一月，贬延为富陵侯、拾遗县，不得与利民通。北匈奴高林温于独王将众还居卓爷山，南单于与边境及乌桓共击破之。是岁南部刺击，赵秉己之。二年春三月甲辰，罢伊吾卢屯兵，匈奴复遣兵守其地。永昌、越西、益州三郡兵及昆明、宜卢城等及哀牢王累牢于伯南，大破斩之。夏四月戊子，赵桓作出淮阳市袭者400余家，上欲封爵诸舅，太后不听，会大汉言事者以为不封外戚之故，有司请依旧典。太后诏曰：凡言事者皆欲媚朕以邀福耳。喜王氏武侯同日俱封，皇物四色，不闻数语之应。夫外戚贵盛，显不轻负，故先帝防慎旧事，不令在枢机之位。又言我子不当与先帝子等，今有司，奈何欲以马氏比殷氏乎？且殷未位，天下称之，省中御者至门，出不及履，此蘧伯玉之境也。新阳侯虽刚强，微失礼，然有方略，据地谈论，一朝无双。元陆贞侯勇猛诚信，此三人者，天下选臣，岂可及哉？马氏不及殷氏远矣。吾不才，夙夜累息，常恐窥先后之法，有毛发之罪，无不是，言之不舍昼夜，而亲属犯之不止，至丧起坟又不识绝，是吾言之不利而耳目之色也。吾为天下母，而身服大殓，食不求甘，左右淡着薄布，无香薰之事者，欲身率下也，以为外亲见之，当伤心自斥。但笑言太后素好俭，前过卓龙门上，见外家问起居者，车如流水，马如游龙，苍头一绿钩，领袖正白，故事欲者不及远矣，故不加浅怒，但觉遂用而已，既已莫愧其心，由懈怠无忧国忘家之虑，知臣莫若君，况亲属乎？吾岂可上负先帝之旨，下窥先人之德，重袭西京败亡之祸哉？故不许。帝省诏悲叹，复重请曰：汉兴旧世之封侯，有皇子之为王也，太后诚存谦虚，奈何令臣独不加恩三舅乎？且位位年尊，两校尉有大病，如令不讳，使臣常报刻骨之恨，宜及及时，不可激流。太后报曰：吾反复念之，司令两善，企图欲获谦让之名，而使帝受不外失之嫌哉？喜窦太后欲封王皇后之兄，丞相调侯言，高祖曰：无君功不侯，今马氏无功于国，岂得与殷郭中兴之后等耶？常观富贵之家， 鹿未重叠，由在时之木，其根必伤。且人所以愿封侯者，与上奉祭祀，下求温饱耳。今祭祀则受太官之赐，衣食则蒙御府于资，思岂不可足，而必当得一献乎？吾祭之属矣，勿有疑也。夫至孝之行，安亲为上，今朔遭变异，骨架数倍，幽黄昼夜不安坐卧，而与先迎外家之风，为慈母之全权乎？吾素刚极，有胸中气，不可不顺也。子之未贯，由于父母，以贯成人，则行子之志。念帝人君也，吾以位于三年之故，自无家族，故得专之。若阴阳调和，边境清净，然后行子之志，吾但当含饴弄孙，不能复官政矣。上乃止。太后常召三府，朱马婚亲，由嘱托郡县干乱吏治者，以法文。太夫人葬起坟微高，太后以为言，兄未未料等及时减削。其外亲有迁宿一行者，则假借温言，赏以财位。如有先借，则先献言客之色，然后加遣。其美车服不遵法度者，便绝属籍，遣归田里。广平巨鹿乐成王，车技朴素，无金银之事。帝以白太后，即赐钱各500万。于是内外从化，被俘如一。诸家惶恐，备于永平时。至知事，残于卓龙中，朔往观事，以为娱乐。常与帝旦夕言道政事，及教授小王《论语》经书，叙述平生，雍和终日。马廖虑每夜难终，上书劝成德政曰：喜元帝罢服官，成帝欲换衣，哀帝去乐府，然而齿废不息，至于衰乱者，百姓从行不从言也。夫改正遗风，必有其本。传曰：吴王好见客，百姓多疮斑，楚王好细腰，宫中多饿死。长安语曰：城中好高洁，四方高一尺；城中好广眉，四方且半额；城中好大袖，四方全匹薄。私言如戏，有切事实。前下制度未己，后稍不行，虽或力不奉法，良由慢起京师。今陛下素简所安，自发圣性，常令私事一静，则四海颂德，声勋天地，神明可通，况于行令乎？太后深纳之。初，安宜县吏略弃卑南种羌人妇，立为其夫所杀。安宜长宗言追之出塞，众人恐见诛，遂共杀言，而与乐姐无良二种相结为寇。于是稍当羌豪滇吴之子糜吴率诸种俱反，拜金城太守郝崇，诏以武威太守北地傅玉为护羌校尉，自安宜徙居临羌。糜吴又与丰阳种豪不乔等50000余人共寇陇西汉阳， 秋八月，遣行车骑将军马房、长水校尉耿恭将北军五校兵及诸郡社士三万人击之。第五轮上书曰：“臣愚以为贵戚可封侯以复之，不可任以直事。何者？省以法则伤恩，私以亲则为限。符文马房今当西征，臣以太后恩人，陛下至孝，恐足有先戒，难为义爱。”帝不从。马房等军到蓟，步乔等为南部都尉于临洮，房进击破之，斩首虏4000余人，遂解临洮围，其众皆降。为步乔等20000余人屯望曲谷不下。12月戊寅，有星奔于子宫，帝纳窦勋女为贵人，有宠。贵人母即东海公王女比阳公主也。第五轮上书曰：“光武成王莽之余，颇以严猛为政，后代因之遂成风化，郡国所举累多半职俗吏，属未有宽博之选以应上求者也。臣留令刘裕冠军令四协，并以刻薄之资务为严苦，利民仇怨莫不及之，而今之义者反以为能，为天心失精义，非徒应作御邪，义以浅举者，务尽人贤以任时政，不过数人则风俗自化矣。臣常读书记，指秦以酷疾亡国，又目见王莽亦以苛法自灭，故勤勤恳恳实在于此。又闻诸王主贵戚骄奢于志，京师尚然，何以事远？故曰：其身不正，虽令不行。以身教者从，以言教者诵，上善之。伦虽天性翘直，然常及俗吏苛刻，议论每一宽厚云。三年春正月己酉，宗祀明堂，登灵台，赦天下。马房击步乔，大破之。步乔将种人10000余降，赵征房还。刘耿恭及诸魏府者，斩首虏1000余人，乐解烧合等13种数万人，皆亦攻降。公常以严事无马房，兼营业者成旨，奏公不忧军事，坐征下狱，免官。三月癸巳，立贵人窦氏为皇后。初，显宗之事至呼沱石臼河，从都律至杨长仓，欲令通漕。太原利民苦役，连年无成，死者不可生算。帝以郎中邓训为业者，兼领其事。训考量隐阔，知其难成，据以上言。夏四月己巳，诏罢其役，更用吕辇，遂省费10000计，全活徒士数千人。训与之子也。闰月，西域假司马班超率疏勒、康居、于田、居弥兵10000人攻姑墨石城，破之，斩首700级。冬12月丁酉，以马房为车骑将军。武陵楼中满反。是岁，有司奏遣广平王献 巨鹿王公，乐成王党俱救国，上性笃爱，不忍与诸王乖离，遂皆留京师。四年春二月庚寅，太尉牟荣薨。夏四月戊子，立皇子庆为太子。己丑，徙巨鹿王公为江陵王，汝南王畅为梁王，常山王炳为淮阳王。辛卯，封皇子抗为亲圣王，权为平春王。有司连据旧典，请封诸旧，帝以天下封忍，方垂无事。癸卯，遂封魏魏廖为顺阳侯，车骑将军房为颍阳侯，执金吾光为许侯。太后闻之曰：“吾少壮时，旦暮逐搏，志不顾命。今虽已老，犹借之在得，故日夜惕力，思自降损。既成此道，不负先帝，所以化导兄弟共同思治，欲令明目之日无所复恨，何以老至复不从哉？万年之日常恨矣。”廖等并辞让，愿就关内侯，帝不许。廖等不得已受封爵而上书辞位，帝许之。五月丙辰，房廖光皆以特进就地。贾诩以司徒鲍豫为太尉，南阳太守桓舆为司徒。六月癸丑，皇太后马氏崩，帝既为太后所养，专以马氏为外家，故贾贵人不登即位，贾氏亲族无受宠荣者。及太后崩，但家贵人王赤寿安车一寺，永相工人二百，御府杂帛二万匹，大司农黄金千斤，钱二千万而已。秋七月壬戌，葬明德皇后。教书郎杨忠谏言：皇帝博征群儒，论定五经于十渠阁，方今天下少事，学者得成其业，而章句之徒破坏大体，宜如十渠故事，永为后世则。帝从之。冬十一月壬戌，召太常、将大夫、博士、郎官及诸儒会白虎观，议五经同意。使五官中郎将魏应承质问，侍中淳于公奏，帝亲称制临爵，作白虎议奏，名如丁弘、楼望、程锋、桓玉、班固、贾逵及广平王献皆御焉，故超之凶也。五年春二月庚辰朔，日有食之，召举直言极谏，京豫诸郡兵讨楼中蛮，破之。夏五月辛亥，诏曰：朕司持执事，策袭一文，其先至者各以发愤吐闷，略闻子大夫之志矣，皆欲置于左右，故问省纳。建武诏书又曰：尧侍臣以直，不止以言语比札，今外官多旷，并可以补任。戊辰，太傅赵熙薨。班超欲遂平西域，上书请兵曰：臣切见先帝欲开西域，故北击匈奴，西使外国。 善善于田，及时相化。今居弥、沙车、疏勒、月支、乌孙康居复愿归附，与共并力破灭秋瓷，平通汉道。若得秋瓷，则西域未服者1/100。前世义者皆曰：取36国，号为短匈奴右臂。今西域诸国，自日之所入，莫不相化，大小心心供奉不绝，唯言其秋瓷独未服从。臣前与官署36人奉使绝狱，被遭奸恶，自孤守疏勒于今5载，狐疑情数，臣颇识之，问其城郭小大，皆言以汉语一天等，以示孝之，则葱岭可通，秋瓷可伐。今宜拜秋瓷世子白霸为其国王，以部骑数百送之，与诸国联兵，岁月之间，秋瓷可擒，以夷狄攻夷狄，计之善者也。臣见沙车疏勒田地肥广，草木饶眼，不比敦煌善善间也，兵可不费中国而粮食自足，且孤墨温宿二王特为秋瓷所制，既非其种，耕香压苦，其事必有降者，若二国来降，则秋瓷自破。愿下陈章参考形势，常有万分，死复何恨。陈超区区特蒙神灵，切记未变江铺，目见西域平定，陛下举万年之殇，建勋祖庙，不大喜于天下。书奏帝之奇功可成，意欲己兵。平陵徐干上书，愿奋身左超。帝以干为假司马，将持行及义从千人救超。先是沙车以为汉兵不出，遂降于秋瓷，而疏勒都尉潘臣议叛，会徐干事至，超遂与干击潘臣，大破之，斩首千余级，欲进攻秋瓷，以乌孙兵强，宜因其力，乃上言：乌孙大国空闲10万，故武帝弃以公主，至孝宣帝足得其用，今可遣使招慰，与共合力。帝纳之。6年春2月辛卯，琅琊孝王惊薨。夏6月丙辰，太尉鲍玉薨。辛未会，日有食之。秋7月癸巳，以大司农邓彪为太尉。武都太守范廉迁蜀郡太守，成都民物丰盛，一语逼策。旧制禁民夜坐以防火灾，而耕香隐蔽，烧者日主。范乃毁削先令，但言使储水而已，百姓以为变，歌之曰：连书度来和睦，不进火民安坐，昔无如今武库。帝以沛王等将入朝，遣谒者赐貂裘及太官食物珍果，又使大鸿胪窦固持节交营。帝亲自巡行底地，预设围床，其钱帛器物无不充备。7年春正月，沛王府、济南王康、东平王仓、中山王燕、东海王政、琅琊王宇来朝，召沛、济南、东平、中山王暂拜不明， 升殿乃拜，上亲答之，所以宠光荣显，加于前古。每入宫，则以辇迎。至省阁乃下，上为之兴喜改容，皇后亲拜于内，皆鞠躬辞谢，不自安。三月，大鸿胪奏遣诸王归国，帝特留东平王苍于京师。初，明德太后为帝纳扶风宋阳二女为贵人，大贵人生太子庆，梁松帝怂有二女，亦为贵人，小贵人生皇子赵，窦皇后无子，养赵为子。宋贵人有宠于马太后，太后崩，窦皇后宠盛，于母比阳公主谋献宋氏，外令兄弟求其先过，内使御史真嗣得失。宋贵人病，思生兔，令家求之，因屋檐欲为压胜之术。由是太子出居成禄观。下六月甲寅，诏曰：皇太子有失祸无常之性，不可以奉宗庙，大义灭亲，况降退乎？今废庆为清河王。皇子赵保育皇后，长训怀任，今以赵为皇太子。遂出宋贵人姊妹至丙舍，使小黄门蔡伦按之，二贵人皆饮药自杀，父一郎阳免归本郡。庆时虽幼，亦知避嫌未获，言不敢及宋氏，帝更怜之，敕皇后令衣服与太子齐等。太子亦亲爱庆，入则共事，出则同舆。己未，袭广平王宪为西平王。秋八月，引昼毕，有司复奏遣东平王苍归国，帝乃许之。手诏赐苍曰：骨肉天性，常不以远近为亲疏，然朔见颜色，情重惜时，念王久劳，思得还休，欲属大鸿胪奏，不忍下笔，故受小黄门，忠心恋恋，恻然不能言。于是车驾祖宋流涕而绝。复赐剩余福玉珍宝与马，前部以亿万计。九月甲戌，帝幸偃师，东设卷巾至河内，下诏曰：车驾行秋驾，官收获，因设郡界，解经济轻行，无他资重，不得折修道桥，远离城郭，潜力逢迎，刺探起居，出入前后以为烦扰。动物省曰：但患不能脱宿嫖饮耳。即有尽幸业，辛卯还宫。冬十月癸丑，帝行幸长安，封萧何莫孙雄为赞侯。尽幸怀里岐山，又幸长平，遇池阳宫，冬至高陵。十二月丁亥还宫。东平献王苍疾病，持遣名医小黄门侍疾，使者棺盖不绝于道，又置一马千里转问起居。八年春正月壬辰，王薨，诏告中父，封上王自建武以来张奏，并即览焉，遣大鸿胪持节监丧，令四姓小侯诸国王主皆会葬。 夏六月，北匈奴三木楼孜大人基留斯等率三万余人款五原塞降。冬十二月甲午，上行幸陈留梁国淮阳颍阳戊申桓公。太子赵之立也，梁氏思相庆。朱豆闻而恶之，皇后欲专名外家，即梁贵人姊妹，朔赠之于地，见至书贤。是岁，窦氏作飞书，献梁耸以恶逆，耸遂死狱中。家属袭九真，贵人姊妹以忧死。此语连及梁松妻武殷公主，作喜新城。顺阳侯马廖谨笃自守，而性宽缓，不能教乐子弟，皆骄奢不谨。教书郎杨忠与廖书戒之曰：君魏帝尊重，海内所望，黄门郎年幼，血气方盛，既无长君退让之风，而妖节轻佼无性之客，纵而莫会，事成任性，懒念前往，可谓寒心。料不能从，房光兄弟资产巨溢，大起地冠，弥亘皆露，食客常数百人。房又多牧马畜，覆敛羌胡，帝不喜之，朔家遣斥，所以进恶甚备，由是权势稍损，宾客亦衰。廖子玉为步兵校尉，投书怨匪，于是有司并奏房光兄弟奢侈愚见，浊乱圣化，悉免救国。临上路，诏曰：旧事一门，俱旧国风，四时灵庙无注记先后者，朕甚伤之。其令许侯私迁田庐，有司勿复请，以慰朕未央之情。光比房稍为紧密，故帝特留之，后复未特进，欲随廖归国，考机勿顾，后复有诏还廖京师。朱马既得罪，窦氏亦贵盛。皇后兄献为侍中，虎贲中郎将，帝笃为黄门侍郎，并侍公省，赏赐累积，喜交通宾客。司空第五轮上书曰：臣福建虎贲中郎将窦献，交房之亲，典司进兵，出入省榻，年盛至美，卑让乐善，此成其好事交结之方。然诸出入贵戚者，累多侠信禁锢之人，有少守约安贫之节，士大夫无志之徒，更相贩卖，云集其门，盖交易所从生也。三府论议者至云：以贵戚废故，当复以贵戚换着之，有解成当以久也。必显趋势之徒，诚不可亲近。臣愚愿陛下中宫严斥县等闭门自守，无望交通士大夫，防其未蒙，虑于无形。令县永保福禄，君臣交欢，无先界之隙，此臣之所至愿也。县是功业生事，自王主及殷马诸家，莫不畏惮。现已建职，请夺沁水公主原田，主未逼不敢计。后帝出过原，只以问县，县因业不得对。后发觉 帝大怒，赵宪窃责曰：深思前过夺主田园时，何用欲赵高指鹿为马，久念使人惊怖。昔永平中常令殷党、殷伯、邓蝶三人更相纠察，故诸豪戚莫敢犯法者。今贵主尚见枉夺，何况小民哉？国家弃县，如孤雏服鼠耳。县大惧，皇后为悔服深谢，良久乃得解，使以田还主。虽不绳其罪，然亦不受以重任。陈光曰：人臣之罪莫大于欺罔，是以明君及之。孝章为窦宪何意指鹿为马，善矣。然足不能罪宪，则奸臣安所成哉？夫人主之于臣下，患在不知其奸，苟或知之而复赦之，则不若不知之为欲也。何以言之？彼或为奸而尚不知之，犹有所畏，既知而不能讨，彼知其不足畏也，则放纵而无所顾矣。是故知善而不能用，知恶而不能去，人主之深戒也。下批周瑜为洛阳令，下车先问大姓主名，隶属吕里豪强以对数。瑜厉声怒曰：本问贵戚若马窦等辈，岂能知此卖菜庸乎？于是布立望风旨，争以姬妾为事。贵戚举疾，京师肃清。窦笃夜至指尖亭，亭长或言拔剑拟堵，四立自口，独以表文。赵赵司隶校尉河南尹亦上书遣问，遣见己事收于送廷尉赵玉，数日设出之。帝拜班超为将兵长史，以徐干为军司马，别遣魏后李毅护送乌孙使者。亦到于田，执秋辞公叔乐，恐惧不敢前。因上书臣西域之功不可成，有胜悔超，拥爱妻，抱爱子，安乐外国，无内顾心。超闻之叹曰：身非曾身而有三智之谗，恐见疑于当时矣。遂去其妻。帝之超中，乃窃责亦曰：纵超拥爱妻，抱爱子，思归之事千余人，何能尽与超同心乎？领义一超受节度。诏若义任在外者，便留与从事。超即遣义将乌孙世子还京师。徐干谓超曰：义前亲毁君，欲拜西域，今何不原诏书留之，更遣他吏送世子乎？超曰：是何言之陋也？以一悔超，故今遣之，内省不救，何恤人言？快意留之，非忠臣也。帝以侍中会稽郑弘为大司农，就交趾七郡贡献转运，皆从东野泛海而至，风波艰阻，沉溺相系。弘奏开零陵贵阳教道，自是宜通，遂为长路。在职二年，所省西以亿万计，遭天下汉， 边方有井，民食不足，而躺藏阴机。洪又奏以省共赋，减徭费以利饥民，帝从之。元和元年春闰正月辛丑，己因悼亡长薨。夏四月己卯，分东平国，封献王子尚为仁成王。六月辛酉，沛献王府薨。陈氏者多言，郡国共举，率非公赐，故守职易懈而立事尽疏，就在州郡。有诏下公卿朝臣议，大鸿胪为标上议曰：夫国以俭贤为务，贤以孝行为首，是以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。夫人才性少能相兼，是以孟公绰优于赵魏老，不可以为腾薛大夫。忠孝之人持心尽厚，锻炼之力持心尽薄，是以才性为先，不可纯以伐越。然其要归在于选二千担，二千担贤，则共举皆得其人矣。标又上书曰：天下书要在于尚书，尚书之选岂可不重？而见者多从郎官超升此位，虽小习文法，长于应对，然察察小会，类无大能。一见色夫结集之对，深思将侯木讷之功也。帝皆纳之。标贤之玄孙也。秋七月丁未，诏曰：律云，略者为德谤吃利。又令丙垂长短有数，自王者大狱以来，略考多库，钻钻之属残酷无极，念其痛毒，触然动心，以及秋冬治愈，名为其尽。八月甲子，太尉邓彪霸以大司农郑弘为太尉。癸酉，诏改元。丁酉，车驾南巡，诏所经道上州县，无德设诸制，命司空自将图之主桥梁，有遣使奉迎，探之起居，二千担当作。九月辛丑，姓张陵。十月己未，晋姓江陵，还姓渊。召前临淮太守渊人朱辉拜尚书仆射。辉在临淮有善政，民歌之曰：强直自遂，南阳诸暨立位其威，民怀其惠。时作法免家居，故上诏而用之。十一月己丑，车驾还宫。尚书张林上言：县官经用不足，宜自主言，即复修武帝军书之法。朱辉固执以为不可，曰：军书之法与古范无异，严厉归官，则下民穷怨，诚非明主所宜行。帝因发怒，窃责朱尚书，辉等皆自系狱。三日，诏赦出之，曰：国家乐闻博弈，黄发无谦，诏书过耳，何故自戏？辉因称病笃，不肯复署议。尚书令以下黄布，谓辉曰：今临得遣让，奈何称病，其祸不戏？辉曰：行年八十，蒙恩得在机密， 当以死报。若心之不可而顺旨雷同，负臣子之意，今耳目无所闻见，伏待死命。遂闭口不复言。诸尚书不知所为，乃共合奏徽。第一节寝其事。后数日，赵使执事郎问徽起居，太医侍疾，太官赐食，徽乃起谢，复赐钱十万，布白匹，衣十领。鲁国孔熙、涿州崔殷同游太学，相与论孝武皇帝始为天子，崇信圣道，五六年间好胜文景，及后自己望其前善。林房生梁玉上书告殷西诽谤先帝，刺激当世，世下有司，因毅力受训，西以书自送曰：凡言诽谤者，为实无此事而虚加诬之也。至如孝武皇帝政之美恶显在汉史，坦如日月，是为直说书传实事，非虚谤也。夫帝者，为善为恶，天下莫不知，死皆有以治之，故不可以诛于人也。且陛下即位以来，政教未过而德则有加，天下所惧也。臣等独何讥刺哉？假使所非实事，则故应圈改；倘其不当，亦宜含容，有何罪焉？陛下不推圆大树，身自为计，徒似私计，以快其意。臣等受禄，死即死耳。故天下之人，必回视议虑，以此事窥陛下心。自今以后，苟见不可之事，终莫复言者矣。齐桓公亲扬其先君之恶，以畅管仲，然后群臣得尽其心。今陛下乃欲为时事之武帝远会时事，岂不与桓公议哉？臣恐有司猝然见垢，嫌恨蒙冤，不得自叙，使后世论者善以陛下有所比方，宁可复使子孙追掩之乎？仅意却伏待众诸。书奏，帝立诏勿问，拜西兰台令史。十二月壬子，诏前以妖恶禁锢三蜀者，亦皆捐除之，但不得再宿卫而已。庐江毛义、东平郑军皆以姓义称于乡里。南阳张凤慕一名往后之，坐定而辅习事制，以义守安阳令，亦捧席而入，喜动颜色。凤心见之，辞去。后一母死，征辟皆不至，凤乃叹曰：贤者固不可测，往日之喜乃为亲屈也。君兄为县吏，颇受礼位，君谏不听，乃脱身为庸，遂于得钱帛，归以与兄曰：吾尽可复得，唯利作赃，终身捐弃。兄感其言，遂为廉洁，君视为尚书，免归。帝下诏褒宠一军，赐谷各千斛，常以八月长吏问起居，加赐洋酒。武威太守孟云上言：北匈奴复愿与利民合事，诏许之。北匈奴大居渠、伊莫兹王等 驱牛马万余头来与汉交易。南单于遣轻骑出上郡超之，大获而还。帝复遣贾司马何公等将兵800人一班超，超因发疏勒于田兵及杀车，杀车以路诱疏勒王忠，忠遂反，从之，西保乌吉城。超乃更立其府城城大为疏勒王，西发其不反者以攻忠，使人说康居王执忠以归其国，乌吉城遂降。